最初拥有只为你，我一路前行，渺小而坚定，梦想的翅膀也为你飞起，就算折断了我也会用奔跑奔向你，和我们的幸福结起。

白纸上作画，用铅笔将画面都填上。可惜时间就像个披萨，把曾经最珍惜的全填了。时间的浪花在旧地冲刷，找不回那年暑假，我用树枝泼着沙，一笔一画把过去都写下，只想保留着那一个炎夏，不要给我橡皮擦，让我还有那么一点纯真童话，就像小时候的壳，静静地躺在沙滩，夕阳催促着孩子们回家。 是那个人翻越我的心门，直到长日将近还一直在等，让结局完美的故事在我生命里成真。 都是因为 是北京时间19:00，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学校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全新奥迪 A4L 携十大科技40项变化变革而来，29.98万起售，贷款购车尊享2年免息，新车现已登录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，详询0106137888。

你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，你有善解人意的心，不知天高地厚的我，你的微笑总是让我深情的眼睛，你有融化冰雪的魔力，从来不敢奢求的我，你的美丽总是让昼夜难分，翻天覆地来去，都是因为想你。 携手慢生活八九五，深度覆盖全境，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，开放的节目形态，

上你的一切，你又狠狠地推我的防备，轻轻关上门来抹出我的泪。你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可能对，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，直到那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。 心还会再遇到熟悉那种

消魂，我已变到昏昏沌，历历硬性真骄傲，但愿共结好烟盟，快快去到每根刺，我眼跳脚远似捉亲地，双双倾心偷偷望，互遇恨晚似相见。 Baby 今宵相对共享，翩翩起舞共唱，春风吹进罗帐。 Baby 今宵相对共享，翩翩起舞共唱，相衬真欢畅，痛痛快快真一流。 特价房大平台，房天下，房点儿看。